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开启一个全新的话题，这个话题叫做关爱我们的一些视障人群，看见行动手机无障碍的横向评测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要在话题之前还是要来先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的潮流风向标，我们会马上连线到我们的前方记者，我们的评论员黄浩，听听看他对于这一周来讲的一些个数码行业的大事小情是怎样去进行一种梳理的。好了，那么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场外的前方记者黄浩。你好黄浩。 Hello， 打招呼。 哎，小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非常欢迎黄浩来到节目当中哈。那今天来给我们去盘点一下本周的一些个数码行业的相关资讯内容好吗？ 好的，其实进入了2018年的最后一周，其实我们觉得说今年的手机市场，包括整个消费电子市场，非常非常的刺激啊，真的非常刺激，有非常多的新品推出。其实，在最后一个月里头，很多厂商也是不闲着，推出了很多产品。但这个月呢，其实最重要的产品，我们觉得是有2件产品可以来讲讲。一件产品呢是这个荣耀 V20 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是在今年度里发布的最后一款的旗舰产品。而这些产品的优势在于说，一，它不只采用了华为旗下最新的处理器。叫做麒麟980处理器，而且呢是第一个采用了4800万摄像头的一款荣耀的产品。当然之前我们知道华为 Nova 4也用了这个摄像头，它的优势在于说在 白天的状态下呢，它能用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我比较高分辨率的状态去显示哈。然后呢，到这种夜晚的时候呢，能把这个4800像素里每四个像素合成一个像素，变成1200万的像素来进行一个这样的显示效果。那这样的话，其实能大幅的提升它的夜景的拍照能力。 没错， 当然华为非常有标志的一个功能哈，我们叫做这个超级夜景功能。 嗯。它也依然能够让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功能依然在荣耀的 V20 当中去呈现的出来，非常完美的一种视觉体验。那当然了，我们一会儿也会进行这样一个现场的 V20 的开箱的一个测试。 而且后置摄像头呢， 我那边可能， 而且后置摄像头部分呢还用了最新的 TOF。 其实呢 Vivo 的 NEX 的双屏版还包括说这个 Find X 的这个双屏版本上都有这个 TOF。 TOF 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颗具备 3D 立体视觉显示功能的摄像头。那么这个摄像头呢，在这个荣耀 V20 上可以用作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跟它一起玩体感游戏，你的身体怎么动，你的游戏虚拟的画面也是怎么动的。再比如说可以进行什么呢？后置拍照的 3D 立体美颜，包括 3D 立体媒体啊。我觉得很多女生这里就要兴奋， 对， 拍抖音的时候小视频的时候，这个而且它修出来不像很多这种修图软件修得很假，因为那是一个 3D 的，所以呢即使你的人变瘦了，你的腿变瘦了啊，你的这个腰变瘦了，但是旁边的这个楼道里的线不会变歪。这个应该是能受到很多的对，所以这个功能其实也是蛮针对很多女性用户的。当然我相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这个男性朋友们也很喜欢。当然还是说句话，就是自己身材好是最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别人会叫你这个照片啊，这样就不太好。 是 荣耀 V20 是一个今年我们讲非常具有标杆意义的产品，而且它不只是这些影像拍照部分很好，它的玩游戏方面啊，包括说它的家 它的这个玩游戏啊，包括它的一些个相关的这种对互联网方面 比较不错。因为华为最近呢，根据它的平台推出了一个新的华为的新的一个叫做华为 超级电脑啊，这个吓死人！就是手机一接，立刻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具有商务办公能力的一个， 以此去获得了非常多的这种我们叫智能家居、智慧家居的一个。对的，对，包括说他提出了这个所谓电脑，你这手机能做成一个电脑。但注意哈，我提醒你友情说一下，这个功能需要庞大的流量支持，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性能其实是限的。那你的手机之所以能变成一个高性能的电脑，其实是因为它连接到了云端的电脑，是云端的电脑在帮你做计算。所以说呢，这个特性上呢，就是让你的，当然这个业务后续会开通，而且 到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等到明年这个 5G 商用之后啊，肯定会更加好。 对， 对，好，我们再说另一款，也是 另外一款的 小米 Play 这款产品。这个产品为什么好玩呢？大家一听，小米 Play 是不是是不是来玩游戏的产品？不是，这个产品最大的卖点是只要1099块钱，但是你买回去之后会发现说，这一年的上网费用你都不用掏了。 哇！ 它里面直接给你的去预备了一张每个月可以用10G 的无限流量，就是4G 流量，以及往后是3G 流量的一张不限流量的卡。然后呢，机器本身配置比较一般，是大概是一个千元机的规格，联发科的 P35 处理器，4+64的面板，11080P 的一个显示屏，再加上一个其实外观还不错了，是一个非常就是流行的一个这种双面镜面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产品。但是呢，我想这个全年每个月12个月都有10G的流量，而且超了流量后它也不会就是找你多收钱的这么一个流量体系，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受欢迎。像很多一线城市里面可能觉得机子配置低，那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备用机， 对， 开个热点其实就可以用。而且呢，如果是对于很多我们讲就是三四线城市的用户，或者说可能长辈的话，这个手机特别的好，因为长辈现在抖音啊，也看各种各样的视频， 没错， 也去像我们一样做视频联系。那他们每天要算，哎呀，我的这个流量多少钱呢？这个是很难的事情。你给老人家买这么一个手机，全年的流量都不用花钱了。其实这也是一个新的用法。所以说，小米呢就说这个东西我们它叫一个手机里的新品类，因为它很像运营商的合约机，可是好像运营商的合约里头没有这么划算的合约机。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2018年应该用这样两部手机进行收官了。也非常感谢黄浩这样一个冒着寒风啊，在户外好像零下这个7-8度的一个情况啊，依然在户外给我们进行相关的连线工作。 谢谢， 非常感谢黄浩，辛苦了，祝您新年愉快，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也祝 也祝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新年愉快，而且真的要非常建议大家仔细的去聆听观看今天的节目，因为关于视障人群真的是我们以前很少关注到的部分，但是它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部分，大家一定要今天好好的看节目。 好的， 谢 谢 谢谢黄浩，我们2019年见，谢谢。 好的，谢谢。 好了，那我们在送走黄浩之后的话呢，我们要节目正式来去开启一下我们的体验的单元了哈。 是的， 刚刚呢黄浩也提到了这个荣耀的 V20， 而今天 V20 就在我们的现场。 对， 那么一梦拿起我们手面前这样的一款红色的这个 V20 荣耀 V20， 这回是这个版本呢，它是跟 Moschino 这个时装品牌来进行联名这样的一款。 哇，是吗？ 所以它的背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跟刚刚这个光的流动感觉跟它的普通版还不太一样。 对，没错。 那它我特别有就是很有感触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一次发布会给到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年轻。 嗯， 他们也主打叫做年青年派这样的一个口号哈，也希望可以他们用荣耀的这样的一种青年派跟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进行一种完美的融合。 对，是的， 让我们的年轻人们可以更加喜爱这样一款具备有科技时尚娱乐非常丰富于一体的这样的一款手机产品。那么一梦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这个代表呢，啊，那当然了，给我们去展现 一下。小航也很年轻啊。 我显得还行哈。来，那这样吧，给我们说说看你的直观体验好吗？ 好，其实我觉得从外观上来看的话，首先呢，我觉得颜色呢，女生会很喜欢的 红色、 啊。当然我应该还有其他的颜色。 对对对， 嗯， 当然还有其他的，像蓝的，还有黑的呀，颜色很多。 对， 而且它背面这样的一个光效，你喜欢吗？ 嗯，我很喜欢，就很炫酷的， 很炫酷。对对对 对 对， 它很不商务，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很不商务。 是的， 它很炫酷， 嗯， 适合年轻人这样一种口味。 没错。然后我们看正面的话，有一点强迫症的人呢，就会觉得，哎，这个上面打了一个孔。 来，我们可以点亮屏幕一下，看一下。 好，没问题。 很有意思啊，这个摄像头的前置头的位置是在它的这个屏幕的左上角。 对对对。 来，我们调一个稍微明亮一点的这个屏幕 的 壁纸或底色，对，把它那个。看得更加清稍微， 这样我把这个 稍微，对解锁一下就好了。 对对对， 没问题。 OK 好了，好的， 我们把这个屏幕打开吧。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OK 这是专属壁纸 Moschino 的专属壁纸。 嗯，没错。 然后 是 我要点开这个，你来说一下这个。 好的好的， 正面 好的。然后我们来看到现在小航呢正在就是点这个叫 我们来点开 看一下相机的对相机的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滑到 第二页，我们现在点开的是 生活 服务。 对，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整个生活服务的这个屏幕左上角是一个圆孔的形状。 对， 这个圆孔的位置就是摄像头前置头的位置。 没错。 它起码会避免了刘海的存在，增大了屏占比，这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创新。 是的是的。 当然它也对于这样的一个，毕竟它屏幕材质是 LED 嘛。 对， 那所以呢它比较的去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打孔，但是它不能够在前置头当中再加入像是这个 3D 感深啊这样的一些功能了。但是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自拍利器的话，这样的一个摄像头的标配我觉得还是够用的。 对， 到时候可以去美美自己的这个立体美颜视频美颜视频抖音。 没错。 OK， 那么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其他的位置背面如何，以它的接口的位置采用的是 Type-C 的接口，还是很良心的一个标配哈。 对， 背面采用的这个玻璃质感也非常舒适，拿起来 对，就是看起来很炫酷的。 没错。那当然了，像这样手机的话也非常能够强调它的游戏的性能。我们来看看它到时候能够给到我们一种怎样的一种游戏体验吧。因为到时我们也会发现整个啊，它通过它的硬件的配置给到了我们一种对于各种各样游戏引擎的优化，而且它也是集成了这样的一个4800万的一个 AI 超高清的一个摄影技术，包括能够让这样的一个魅眼全视频的屏下摄像头技术能够发挥到更加充分的一个余地。 是的。 而且呢对于我们的每位用户来讲的话，会发现其实搭载70980这样的处理器啊，包括它这样一个双核的 NPU， 这更加强大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运算能力，再配合索尼的这样一个 IMX 这个586的一个 摄影模组，能够让它整个的软硬协调，拍照更加优异一些。 对，嗯，好， 到时候我们来去详细的测试一把它的拍照性能如何，好不好？ 可以的，而且它这个上面也是有这个人脸识别的， 没错， 对，人脸识别的这个解锁功能。 对 对， 到时候一梦也可以去拍拍照，然后发发微博，让我们来看一看，你可以用这样的荣耀 V20 给到我们一种怎样的直观体验， okay, 好吗 okay, 好 ？OK， 那么下面时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单元了，我们的志向生活，来去关爱视障人群，看见行动。那今天我们来先介绍一下我们做客节目当中的三位特别来宾，来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在表演区就坐的我们的美女主播，来自于凤凰科技的伊娃，欢迎伊娃，你好。 Hello，大家好，我又来了。哇，坐在这个区域特别想拿着吉他弹唱一曲， 是不是啊？下次可以带来啊，完全靠谱。 我第一次坐在这里还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托伊娃的福啊，因为要请来了另外两位特别来宾。那另外两位特别来宾呢，是我们两位盲人朋友。 对， 他们两位今天的这个分量非常的重，因为他们两个要进行一些现场的测试了。 嗯， 因为我们要通过盲人朋友们他们的一些个使用的环境跟他们的体验，去感受一下手机怎么能够进行无障碍的使用，我们会进行一些评测，当然还会通过伊娃带给我们的一些个视频的预先的评测小片，让我们来更好的了解一下手机的无障碍体验是什么样子了。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导盲犬微微的使用者，一直致力于这个信息无障碍的推动，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位科技数码爱好者，欢迎一下李重阳同学，欢迎重阳，你好。 Hello， 大家好，叫李 崇 阳。 哎，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的手机培训师以及按摩师，欢迎刘才，欢迎。 哎，大家好，北京青年广播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的手机培训师刘才。 哎，那今天请到二位朋友来到现场呢，也是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手机无障碍的一种横向评测内容了。那当然呢，也特别欢迎您来通过我们的方式，这个节目啊，了解更多内容，该怎么收看咱们的视频节目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易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也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哎，对，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说在这里跟朋友们进行一种分享哈，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先导的内容，帮什么朋友们去引导一下，让我们能够看见奇迹。首先来看一看伊娃他在场外所拍的一段视频，来告诉我们一下这样的一种看见行动到底是怎么样去发生的。 在分享体验报告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视障朋友觉得好用的手机需要具备哪些特点。 我们从商店买了手机以后，视障者可以独立的打开语音软件，进行从开机引导到进入系统，这个过程视障者必须能独立的完成。其次，手机的其他功能，包括通信方面，包括第三方的软件的安装使用，这些也都能完全独立使用。简单说吧，所见即所得，屏幕上面所显示的有提示意义的东西，你通过视觉信息传导出来的东西，视障者通过辅助软件也要能同步的接收到，能操作得到，这样才是一部完美的手机，满足了明眼人操作，也满足了视障者的操作。 蔡里的描述代表了视障朋友对手机产品的基础需求，所以我们挑选了六家出货量较大、市场占有率较高的手机厂商，仅华为、vivo、oppo、小米、苹果就占据了 90% 的市场份额。我们选择他们发布的最新款产品，并且升级到最新的系统版本。其中，由于锤子科技曾主动宣传自家的产品做过无障碍优化，因此也入选到本次的评测机型中。针对以上机型，我们邀请到视障朋友进行了近十天的使用体验，从手机本身和第三方 APP 方面进行测试，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使用反馈。 好，那么刚刚就是来自于伊娃在先导视频当中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些个内容。我们呢也想问问看啊，伊娃同学，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次看见行动，自己当时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包括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要去准备跟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跟主题内容呢？我们想听听看伊娃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子的。伊娃， 那么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每年或者说每个月甚至每个周都在给大家 家带来新的产品体验和评测。那么在做到年终的时候呢，大家就想，哎，是不是还有我们漏掉的部分，是不是还有我们没有关注到的部分。那有一个机缘巧合，是我们一个同行，他也做了类似于手机无障碍化的这样的一个选题，但他做的幅度呢是比较小，然后他只是采访了一位视障朋友，然后记录了一下他的生活。那我从中就看到说，就想到了一个第一问题啊，那就是目前的手机厂商们来讲，对于视障朋友是否友好？那目前市面上每年发布的数十款手机，那么对他们是不是非常友好？他们哪一款无障碍优化做得比较好，哪一款做得比较差呢？其实是带着疑问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平常我也没有太多接触过视障朋友，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公正公平的来进行一个横评。那我们就挑选了8个手机品牌的厂商，然后选他们最新款的手机，给他们升级到最新的系统，别冤枉了谁，对吧？ 对。 然后呢，后来我们接下来手机选好了之后，然后来测定一些评测项，最后遇到了一个难题啊，那就是这个评测该由谁来做。其实像我们明眼人，其实我觉得是做不了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不能闭着眼睛去模拟我好像是这样的状态。 对。 那因此呢，我们就和声波社会服务中心来联合，他们来帮我们征集一些志愿者，就是平常像比如说刘才老师啊，像重阳老师啊，这些他们对手机使用已经很熟悉了，我们把手机都交给他们，所以这整个的评测结果和内容呢，都是完全由视障朋友帮我们来完成的，他们用，他们测，他们来反馈结果，他们来进行排名，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说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哎呀，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可以说是煞费了苦心的 啊！对，我们总共其实整个的策划下来是用时是33天，就包括前期策划到后期剪辑拍摄等等，我们是总共找了13位的盲人朋友来跟他们的进行前期采访，然后中期的评测，加上后期的一些结果的反馈等等，整个过程还是挺顺利的，而且我其实这个是收获颇深的，因为我在做这个选题之前也没有太多的接触过视障朋友，但这次我感觉很惭愧于我的无知，然后我未来也会更多的去推动这个产品无障碍化。 对，所以这样一期节目也能够让我们感觉更加有社会价值哈。 对对 对，所以这样的一次节目呢，更好的可以服务我们的这个视障朋友们。那当然了，刚刚伊娃也提到了自己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经验之谈，那在这里我们想看看两位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刘才以及呢重阳二位嘉宾，那他们到底在现场，今天我们要去进行一些演示哈。 对。 那到底能不能够比较好的去独立完成手机的操作？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看，你们二位平常自己这样的一种使用手机时候的一些个简单的体验呢？先来给我们说一下吧。谁先来？ 我来先给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叫重阳。然后我来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用手机的时候，用的这个是怎么样用的，怎么样能用上的吧。就是这样，是像比如说在 iOS 系统和安卓系统下边默认的情况下呢，都会有相应的辅助程序。 辅助程序， 对对对、那像可能对于视觉障碍的用户来说，我们所使用的 iOS 平台下边叫做 VoiceOver， 现在汉化成叫旁白。然后在安卓系统下呢，我们用到的这个辅助工具叫做 TalkBack， 这也是 Google 在出厂的时候默认就包含的。 就是他们无论是苹果也好，还是说是谷歌系统也好，他们都会在出厂时候系统里面就已经内置好了有这样的功能，提供给我们的各位这个不同需求的人们，对吧？ 对对对。像那个，所以我们呢就是通过这些辅助功能，比如说打开旁白以后，然后这个手机呢它就会通过这个文字转语音的方式，他会给你把所见及所得到的这些信息，然后通过语音的方式来朗读出来， 就是读屏幕。 对，其实就是朗读屏幕，那简单就是可以说是读屏。 但我好，我知道读屏幕了，对吧？ 对， 你给我读一大堆东西，我哪知道它在哪，我怎么摁呢？ 是、 对吧？ 就是、感觉还是摸不到嘛。 它是这样。对，其实最开始我也有这种感受，因为最开始应该是用 iPhone 3GS 的时候 啊，那么早 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当时我也觉得哦，好神奇，这一块板儿，你怎么能让我去找1、2、3、4、5、6？我怎么打电话？ 对，以前是我键盘嘛，还有个小点儿， 像在早之前用的都是键盘的机器。 对，那会儿我还小，对。 没错。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后来就，也是因为有朋友，然后他在用嘛，然后就帮我开启了这个功能，说你体验一下，然后后来我一试，哎，就是你摸到哪个位置， 大屏幕你可以随便的去摸， 嗯， 你摸到哪里它就会读什么东西，比如说摸到了这个电话它就会读电话、 哦、电话， 对，然后 点读机嘛，这不就是， 对对对对对。 但是跟点读机的区别呢，点读机是你一点它可能就直接读，然后并且可能就执行这个操作了， 嗯， 而我们的话就是你需要你摸到了这个图标，它只是选中住了这个图标，它并没有打开和激活、嗯、 对， 那如果你要需要真正打开的话需要再次双击， 嗯， 对，这个在 iOS 和 Android 都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 嗯，标准是统一的， 标准统一的， 是吧、嗯、哎，重阳是这样的一个体验啊、 嗯、 从 iPhone 的 3GS 开始使用了， 对， 那刘才呢， 对 呀、 啊、 其实我开始用的时候，那个时候说这个我们朋友都挺奇怪，明眼人嘛不理解、 嗯、 你买一个你买一个这安卓手机可以，但是你这个上面一个键都没有， 对， 你这种没有键怎么使啊、 嗯、 啊，我当时时候其实刚拿到手机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想法的、 嗯、 但是后来呢经过不断的学习我发现现在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因为在、那个苹果上的 VoiceOver 或者是我们 TalkBack 的这种阅读器上面呢，它实际上给我们自定义了好多手势，你比如说向左滑向右滑， 嗯 啊，向上向下啊，或者是双击，或者是转子，这样画 V 字形的这样一种转子、 哦、 啊，或者呢苹果还有很多，比如说类似于如何啊把屏幕开启，屏幕如何关闭，屏幕、 嗯、 啊如何把语音呢这个打开，如何把语音关闭、 嗯、 哎，设计的非常人性化。那么 TalkBack 也是这样的，TalkBack 呢它本身也有一些自定义手势，这手势呢也是完全可以自定义，比如说我们想返回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手势， 嗯 啊，我们呢如果要是想打开某个菜单我们需要怎么来做，哎，这个都是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只是这个系统不同手势不同而已，达到目的是一样的，嗯， 明白了， 嗯， 那这样吧，咱就来去简单演示一下， 对 对 打开您面前的手机， 嗯， 然后呢咱们就打开比如说照相机好不好、嗯、 好的、好的， 咱就可以演示一下哈、 嗯、 二位嘉宾咱们都可以一个人一个人来一来，咱就可以在面前就可以现在演示这个事儿 是 吧哈， 那重阳您先说一句来， 好 好、哦、没问题、哦、 嗯 嗯， 对， 重阳那边就可以， 小航老师的要求先打开一下相机是吧， 相机，哎，对，他们会有声音是吧， 我先把声音打开吧， 哦， 我把速度调慢一些吧，因为这样的话各位收听和收看的同学们也能这个能听明白， 对，因为这个咱们这个明眼人哈、 嗯、 可能这个听力咱们远远不如咱们的这个视障朋友们好， 是的， 对，人家那个语速根本咱肯定都听不懂是啥， 是我刚才听 了，哦，其实 吓一跳是吧， 对，因为经常会那个周围会有朋友去问，包括有时候坐公交的时候 嗯 也会有这个好奇的人来问，其实这个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听像现在这种语速，17:27这大家能听懂吧，17:27两个 没问题， 对，但然后就随着你越听越听吧，就觉得它读的还是太慢，它就影响效率，然后就越听越快、 嗯、 越听快，也是慢慢练起来的， 明白了， 对，那我首先先用 Face ID 解个锁， 嗯， 然后在这儿解锁之前也正好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因为那个 3D 接触光也好或者 Face ID 这种解锁方式它都得需要用户去注视这个屏幕来去解锁， 嗯， 那对于视力障碍的人朋友他怎么去解锁这个手机呢，然后在苹果的这个辅助功能和那个 Face ID 设置里边它会有一个注视解锁的功能， 嗯， 那当你把那个解锁的功能关闭以后就是可以直接刷脸进入，而不需要你这个用眼球去盯住这个屏幕它才进入， 明白， 那对于像如果它的这种眼球啊什么的是可以去向前去看的注视的、 嗯、 那这样的话我个人还是建议说去开启这个功能、 嗯、 那我来先试一下我能不能解开啊， 好的， 好 的， 17:28两个通知， 哦，这个声音就可以听得到了，很清楚啊， 很清楚， 解锁 啊，这么快 就听到、嗯、他会说已解锁， 已解锁会告诉你我解锁了、啊、 而且 iPhone 其实在这方面的设计更好的地方包括那个比如一些细节吧，比如像刚才他说已解锁的时候， 嗯， 手机同时会震动两下， 对， 那当你解锁失败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声音、 嗯、 然后同时它的震动方式也不一样， 嗯， 对，它会从不同的方面从震动啊和提示上都会有相应的这些东西， 明白了， 好，那我们回归正题、 啊、好， 现在去 密码与账户 返回到 OK， 这样可以 OK 吧？ 没问题，可以动到。 可以。 我返回到主屏幕， 设置， 然后去打开相机。那其实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样，其实可以用一个手指在屏幕上随便的去摸 时钟， 17:29，它就会读时钟。 哦。就是在哪儿，你都可以听出来。 对， 嗯。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刚才，刘才也聊到了这个，可以用一些辅助功能，这些程序相关的手势。 嗯嗯。 比如说，一个手指向左滑。 照片、日历。 它就是会一个一个。 FaceTime 通话、日历、照片、相机、邮件、 元素的去走。 地图、天气、备忘、提醒、故事、视频。 好，那其实这种的方式，其实我一般都会。在熟悉一个新的 APP 和一个新的手机的时候会用，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些图标的顺序是怎样排列的。 明白。 对，那像当熟悉了以后，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我就知道它第一排的最右边一个就是相机。 蜂窝移动相机。 那我就直接摸到相机，然后双击 就开了， 这样就可以打开 相机。 哦。 闪光灯。 哎，我这边已经可以看到它的相机已经打开了。 对。 所以人家是完全可以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拍照的。 是的。 嗯，非常简单。好，非常感谢我们的重阳同学哈，今天刚刚给我们来去做了一个第一轮的一个小演示。 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视障朋友们的一种手机体验。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谈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30，尚远和他的朋友们京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5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为您带来剧 生活。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那今天呢，我们用这样一段时间去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手机的无障碍的体验，看见行动。刚才怎么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方式，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呈现的内容。同时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易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当然了，今天也邀请到的我们的嘉宾有两位盲人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啊，李重阳跟刘才，跟我们去体验，跟让我们去一块儿测试一下这些个手机该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咱们的美好生活的。 对， 那这也要仰仗着我们在表演区就坐的我们的嘉宾伊娃同学哈，热情的帮忙跟支持，感谢一下伊娃哈。 感谢。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刚刚聊了一下重阳的体验哈，说了说自己呢该如何使用这个 iPhone 打开相机这个功能。 对， 那么下面时间来轮到我们的才兄啊，才兄准备要给我们打开一个什么软件呢？ 是 咱们靠什么来去完成这个任务呢？ 没错， 您来去选择。 这样呢，其实我们现在这种手机的这个软件，自内置软件和第三方软件现在其实已经挺多了。那么就其实刚我们谈到一话题，说这个语速这个快和慢的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现在这语速其实如果说正常来说好像就应该能听得清，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因为它必定是语音合成技术， 对， 它 听得假， 对，它不是，它没有那个， 就像机器人一样， 对对对，它没有像我们那个现在咱们说话这样抑扬顿挫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听起来要怪怪的。那么刚刚重阳呢演示的时候用 Face ID 解锁，那我这儿是没有 Face ID， 我来 Touch ID 解锁吧。 您用的是安卓手机是吗？ 也是苹果的， 也 是 苹 果， 也苹果， 是另外一代产品， 对。另外的产品，对，这个八 plus 啊， 那 touch ID 就简单了呗， touch ID 简单了，就一个指纹， 对， 这样按下去，然后呢，哎，你看按长了， 你看按长了变成 Siri 了， Siri 出来了， 对，这解完锁， 解完锁了， 解完锁以后呢，其实我们刚刚说了，手势很多，比如说像这样去摸，这样去摸， 这个摸来摸去， 摸来摸去的， 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哎，对，可以找到，然后呢，下面有什么信息呀、电话呀，包括微信啊，即时管理器什么的。因为这些我的习惯是什么样，把我喜常用的这些应用给它固定排列好，这样呢咱们说便捷一些。因为我们像不是像明眼人一样目之所及一点即到，这个没有这个不行。然后呢，但是我们像现在我先排列这个，我比如说我想打开微信，那好，我直接在这儿，我知道微信的布局在哪儿， 微信 一摸，摸到微信，然后直接双击，双击以后呢，这个微信就打开了，就打开了，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手下摸的这个 对话框， 对话框， 联系人，我们都可以摸得到。然后呢，再加上，在底部菜单栏那儿会有一些什么通讯录啊， 对对对，什么 绘画呀， 发现呐， 发现呀，我呀，哎，对，全是这样就可以完全找得到，对， 门清， 哎，对，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看熟不熟的程度而已，就这样就可以打开，也可以去。 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您靠多长时间练习能够熟悉这些个过程的呀？ 对对对， 一个软件的这个学习的时间是不是挺长的呀？ 其实这个，如果说我现在拿到一款软件，我会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它就可以让我熟练了。对，但是前提是，第一呢，我们这个软件要支持无障碍，今天我们的主题无障碍这个事儿你要是不支持无障碍，它不支持无障碍，那读屏就没法读，这个你就是多长时间也玩不转。 那像一些游戏估计就没戏了。 游戏呀，其实比如说这么说吧，像我们经常有那个微信跳一跳然后 这个可以是 这个、 OK 啊、 这个其实可以玩的，只是需要一些技巧性而已，像斗地主什么的，这个就不成了，这个它不支持， 对， 明白。 所以这个里边还存在一些软件自己的适配性的问题。 对， 那好了，刚刚您提到这个 Touch ID 哈，包括刚才这个咱们重阳也说了这个 Face ID，这个解锁的功能，虽然说听上去简单，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咱们录入这个指纹跟面部这个样子是怎么完成的呢？ 要不这样，让重阳来演示一下面部录入，我来演示一下 指纹 录 入。 对 对吧？ 重阳， 要不然的话，你哪知道摁哪儿看哪儿啊？ 是， 对对对。 那就把这个先删了它 啊，先删了 啊，删也能找着。 要不要这样？你先删着啊， 能找回来是吧？哈， 那可以现场录入呗。 哦， 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它会提示。比如说你就是你的面部已经进入取景框，然后现在你往左上方抬头还是往右下低头， 它 会有一个方向指引，然后你就随着它这个方向去那个转动头部就可以。 明白了。 然后其实它，要不然我一直在说这个 iOS 是细节上做的最好的，尤其是在辅助功能，像比如说你戴着耳机的话，它还会有一个嘟嘟嘟嘟的声音一直响，其实在你转头的时候，包括就是你咱们看的话，就因为它是一个圆环嘛，这个动画， 对 它转到哪块， 你还能知道 是 个圆环， 也是转到哪块。 哦， 对， 它整个这个体系它 告诉你，头偏了的话，它也那声音也不对。 就是能够帮着你去矫正一下自己这个一个方向。 对，它就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那它不能说你向右挪动2厘米，对吧？这个位置就不好去判断， 对， 所以他可能用这种声音的方式来让你有一个更直观的理解， 就是再右一点，再右一点，再左一点，再上一点，是吧？ 对， 慢慢摸索着来。所以这个录入面部的这个情况，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的，但是还是可以能够完成的，独立是吧？ 对， 没错。 好，现在就可以看到了，是吗？能够有这个界面啊？ 删一个吧。 好，可以删哈。 好， 确定咱能 方便吗？ 方便 啊，删是容易，录的时候可能是不是需要一点过程？ 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吧。 对， 也不会特别长。 好。 提醒语音电话信息。 哇， 需要在通用里边找到。 对，所以我刚才刘才也说，就是这个声音可能比较僵硬。 说一下这个。 对。 就像这个机器人这种声音吗？ 对，像机器人这种声音，因为它必定是合成的。 对， 所以以后可以就是弄一个那种高德地图，那种人工语音，就是已经录好的那种。 重设面容。 什么志玲姐姐啊？ 志玲姐姐的声音啊，一梦的声音呐、啊，是吧？哈，对。 小航的声音啊， 对，都靠谱。 对。 注视 感知功 能打开。好了，可以来了。 注视设置面容 ID 按钮已选定。设置面。 就这么快啊？ 如何设置面容 ID？ 首先，保持面部在相机取景框内，在环状移动头部以显示面部的各个角度。 哇哦， 提示的很好。 按钮， 开始了。 哦，就 开始使用。 嗯， 取消。按钮，头部位置正确，开始首次扫描。 哇，好智能 啊！ 头部向右转，已完成12%，已完成25%，已完成30%，已完成100%。 完成了100%，100%完成。 100%。 它应该会有提示是吧？ 对， 首次扫描面容 ID， 首次扫描完成，继续按钮，继续辅助功能已完成12%。 像我如果还不动， 它不动的话，你 已完成25%。 不动它才会不提示。抬头啊，它提示了。 已完成100%。 哦，就是这样。 哦，需要转 晃一下就可以啊，转一下。 完成了。 那其实如果我刚才转了以后我还不动的话，它就还会继续说。比如说向哪边转， 所以这个提示它 其实刚才如果就是咱们特别仔细听的话，你们能听到嘟嘟嘟嘟嘟嘟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响。 哦， 对， 你看这种指引的话非常直观明了。 对， 对， 是， 对，这是我们在用这个 iPhone X 哈的录入这个 Face ID 的一个情况，面部识别进行解锁。那这样的一个安全性没有问题吗？可以用于相关的支付吗？ 也可以。 没问题的， 对，没错，包括 Apple Pay 啊，这种验证的时候下载 APP 的时候都是 OK 的， 支付宝啊微信支付都可以。 对， 这我们就又踏实了很多。 踏实了很多。对，确实。 对，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刘才也说他可以就是新建文件夹，还有包括就是 排列组合这个图标， 对， 排列图标， 对，也可以给我们稍微展示一下吗？ 可以的。 好，谢谢。 比如说那你看我现在我们打开屏幕以后，我们会发现啊，我们的这个我的手机上 都是文件夹，除了底、除了底部的这个菜单栏这儿，底部的按钮这儿，其他都是文件夹。 我 是习惯把它是这样来放置，归类分类来放置。 这还能分类？ 哎，对，分类 不是管理哈、 对对对。那你们比如说，我现在工具文件夹，我们先打开一个。 出行文购物文件夹， 我们就打开一社交文件夹吧。 好， 社交文件夹呢，我们双击打开，打开以后呢，往右这样滑动。我们想，这个声音好像似乎有点小，是吗？啊、哦，那 还可以， 还 可以， 还好 是吧？啊、 ，QQ， 好 ，QQ， 哎，对。然后呢，我们要是想给它排列图标，怎么做呢？ 嗯， 比如说，我现在想把这个 QQ 挪到第二页去，那好，我们单指向下滑一下， 编辑模式， 它提示编辑模式，哎，对，在编辑模式这儿呢，双击， 已开始编辑 ， 不需要长按使劲儿按，什么都不需要， 不需要，对，我们只是需要下滑一下， 手势操作， 手势操作就可以，对，然后呢，向下滑动， 删除， 然后它有删除，如果我们不想要就这个软件了，直接在这儿就可以删除，然后呢？ 拖移 QQ， 你看它提示拖移 QQ， 拖移 QQ， 我们在拖移这儿双击，如果能看到的，就看到这个 QQ 其实已被选中了，已经被选中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完全是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其他位置上，我们给它放到 社交文件夹， 放到这儿吧。 哦，这个嘟嘟声听到了。 对， 娱乐其他文工具文第二工具文停止编添加到拖移或将 Q 放置就绪。 这已经 OK 了。 对，你看我把它放到了这个放到这儿了。 其他工具 工具文 件 夹的旁边。现在如果一看一下，它这个 QQ 已经是在工具文件夹的旁边了。 自己还都特别的清楚这个逻辑， 对，已经可以挪动过去了。因为是这样，你比如说这种功能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通的功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生活残障社会服务中心的培训师。 对。 那么培训师呢，肯定要有培训工作的。 肯定特别要清楚，自己得要清晰。 我们发现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拿到一款手机时候，我们如果不提怎么移动、怎么复制或者怎么来这个把它放到哪儿去，其实别说是明眼人，很多盲人也不太清楚。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就是咱得要告诉他该怎么操作这些过程。 对，咱得要告诉他。对对 对。 其实熟能生巧， 没错。 对，就是经常划了划了就明白了。 对对对对， 别怕划了错了，是吧？ 对，其实错不了，没关系的啊。 也不会说是误删软件， 不会这样，不会这样的， 不用担心。因为好多，我相信很多咱们的视障朋友们可能会担心啊，这个手机会不会用咱们这个用不好给用坏了啊， 是 吧？ 是是， 把东西都删没了呀。照片拍完了以后，我给误删了、误操作什么的，这一定有这样的担心的，是吧？ 对对 对， 一定会有的。 他们是怎么咨询您的呀？ 那他是这样，您比如说，有的就跟我说：“你看，刘老师，你看，我现在操作这个，如果我把手机弄坏了，比如说软件删掉了，或者是我想要的。”好不容易录个音听课录音录完了找不着了，这怎么办呢？ 对呀， 其实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其实如果是误删掉软件，我们完全可以自主的把软件给下载回来， 这连去应用商店下载， 到应用商店给下载回来。对，如果说像相机呀、这一类的应用，它都有一个30天的这个是30天是吗？30天的这个回收站这儿有功能， 对， 照片，对， 照片 啊，对，它 自己删除那个， 对对，自己删除的那个，所以我们不用怕，哪怕是系统弄得开不了机了，大不了我们再刷一次机，也就解决了。 连刷机都可以自己搞定， 完全没有问题。 哎呦，我的天， 对对对， 太厉害了！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谢谢谢谢。 哎呀，看了这么多，我们觉得其实呢，这个两位朋友他们对于手机的应用啊，可以说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些个小学问和小算盘哈。 是的。 那么我们也依然呢要看看意外同学他自己呢在这个我们的评测之前，他们也整合了自己的好同事们一块儿去完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视频纪录片。当然我们今天也会分段跟朋友们去展示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吧意外同学 啊？ Okay. 那今天我们来看看第二段吧。第二段呢会给我们讲述一些什么内容呢？来一起看一下。 在手机层面，我们选取了最常用的功能，比如是否具有屏幕阅读器，是否具有开机无障碍引导，能否正常接打电话等等，根据使用频率和重要程度进行分数权重的分配。第一，是否具有屏幕阅读器。屏幕阅读器可以在视障群体使用手机时提供语音反馈，视障朋友可以听到明眼人看到的内容来操作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为了让视障朋友更好地使用手机，谷歌官方开发了 TalkBack， iOS 系统提供了 VoiceOver， 都是免费的系统软件。在我们体验的这些机型里，六款机型都出厂自带屏幕阅读功能，但是 Vivo 竟然阉割掉了 TalkBack， 不仅手机出厂没有，应用商店也搜索不到，体验该机的视障朋友只好用蓝牙传输进行安装。在这一项目中，出厂自带屏幕阅读器的六款手机均得到满分， Vivo 则为零分。第二，是否具有无障碍开机引导。内置屏幕阅读器只是第一步，如果开机设置页面可以通过手势或者按键快捷启动屏幕阅读功能，视障朋友就可以独立完成一部新手机的初始设置。在众多机型中，苹果、三星、华为、小米、锤子都可以快速进入无障碍模式， OPPO、 VIVO 不具有无障碍开机引导。第三，解锁方式是否顺畅。通过传统的指纹识别，视障朋友可以快速便捷地解锁手机。随着全面屏的发展，屏下指纹识别和面部识别的应用频率越来越高。如果在屏下指纹录入和解锁时没有任何区域反馈，视障朋友又只能靠摸和猜了。很遗憾，这几部带有屏下指纹解锁模式的手机果然都没有提示。而有一些提示显然未考虑无障碍设计，比如人脸识别录入时，华为会提示跟着箭头方向转动的语音。 正在录入，请根据箭头指示方向转动头部。 那么请问，全盲的朋友怎么知道箭头到底朝向什么位置呢？而 OPPO 和苹果的提示音是向左转头、向右转头，显然更人性化一些。在解锁这个部分，华为在系统升级到最新版本后发生了安全键盘不读屏的问题，这个 bug 影响非常大。因为无论选择何种解锁模式，设置数字密码是第一步，安全键盘不读屏意味着视障朋友无法进行密码的设置，即便找明眼人设置完毕，每次开机重启时仍然无法独立解锁，并且在微信转账、发红包等所有需要安全键盘的地方都无法正常使用，非常影响使用体验。虽然也可以通过关闭安全键盘来使用，但该操作非常麻烦，视障朋友难以独立完成。在解锁方式上，华为因为安全键盘不读屏的问题扣分较多，只得到5分。小米、vivo、锤子虽然都能完成解锁，但仍有可优化的空间，因此得分9分。苹果和 OPPO 比较人性化，得到10分。 好的，那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刚意外同学也给我们来去做了一些个这个小片的这个配音的工作，非常辛苦。当然我觉得其实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各种各样的手机的产品，我们评分标准呢是固定的，但是哈，咱们能够进行一种实测是更好的一种直观的方式。这不是咱刚刚的两位嘉宾就开始实测了嘛，是吧？ 对对、 所以好像还是苹果更加人性化一些。 是，就是刚才我们做了评测，包括之后就是会给大家展示的视频，确实是苹果真的在跟其他手机比起来的话，各项性能确实会比较占优势， 容易一些。 对， 那刚刚咱们在放视频的时候，咱们两位嘉宾也在说着哈，说是那我们一般在苹果手机里边去那个排图标的位置，不都是摁住了以后拖动吗？ 对啊， 对 啊， 对， 我们其实是那个样子的。 这个事儿你们说也行？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呢，我想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好像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手机应该用的盲人手机，我们的电脑应该用的盲人电脑， 都是特别款， 特别款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其实我想纠正大家一下，这个并不是，手机就是一样的手机，电脑就是一样的电脑。哎，刚刚其实我们刚刚在演示那个，这个移动图标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完全的这个，按照 只是说按照高版系统有这么一个新的功能，可以用手势来完成。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并没有这种下滑手势来打开编辑什么的，没有这个，它也就是用手指这样长按然后拖住，对，然后这样去操作的。其实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啊。这事儿啊，不比这个手势功能还之前呢。 哎，对对对， 说人们要先学会拖动了以后才能再学会手势工作。 对， 那现在更简单了哈， 现在 学手势就行了， 直接学手势可以操作了。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是值得去夸奖的一个地方 啊。对， 那我们刚刚体验了这个屏幕的解锁，体验了这个面部的 识别 和录入哈， 对， 还能够体验到相关的这种包括是相机的打开一些功能。 对， 那我们想问问看了，这个比方说咱这手机出门咱都很担心续航的问题，对吧啊，上班上一天你可能到回家之前发现叮叮叮，我们知道这三声它没电了，是吧？ 对对对， 那就恐怖。 对，这三声太恐怖了哈。 对 对, 对, 对， 那这个叮叮叮之前我们怎么能够去预判一下现在电量还有多少，我这个靠不靠谱呢？这个你们怎么完成这个事儿呢？ 来，抽样给大家说说。 哦，我们也是，其实跟大家一样，大家是通过去看状态栏上面的这个电量指示，来去查看信号，电量 电量， 对，我们是直接去触摸到这个位置上，然后也可以去听到还剩多少电量。 哦，对，他都会告诉你还剩， 他会告诉你 百分之多少。 比如说像这个， 哎，解锁了，真快， 我们来听一下， 然后 电池电量80%/100%。不再充电 哦，八十一百分号，81% 读屏， 81%，然后不再充电。 那我们想问问看了，这些个读屏，就是它的这种准确率有多少呢？ 其实读屏并没有什么准确率吧，可能说，它只是说把屏幕上所见到的文字来通过语音的方式朗读出来，它可能能读错的东西，无非就是多音字 啊， 它可能会处理的会错， 对， 像以前，在我忘了是哪个软件上边了，它像我的这个名字，这个重不是也是重的多音字吗？ 对对对， 对，有的可能就会说李重阳 哦， 对， 李重阳， 所以就是听起来有的时候也挺搞笑的，我们自己也会用这个声音来去开玩笑嘛。 哦， 对， 原来也是可以这么样去所谓叫调戏 Siri 啊。 是的，调戏 Siri 确实这样。 而且其实聊到 Siri 的话，像 Siri 和各种的，包括这个 Google 下面的这些语音助手，我们平常也是用的非常多的， 常用的。对，在我们看来，可能觉得 Siri 帮不太多忙，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视障朋友们来说，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 对，比方他可以帮你干啥呢？ 啊，你比如说这个，这个 Siri 吧，我们经常用它常用的，比如说像天气， 查天气 啊，查天气，然后新闻。 新闻 啊，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用 Siri 让它做一些现在 Siri 推出一个捷径功能 啊，捷径、 捷径，对，我们完全可以用捷径想要达到一些个功能都可以做的，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真的需要用语音控制和语音的交流了。 对对， 所以你看啊，未来这个人工智能了以后，是不是更加能够增强 Siri 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力？ 对, 对, 对, 对， 是是。 你说，我觉得现在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用 Siri 时候是还给我们自己添乱的， 是 对。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的视障朋友们来讲，他们对于 Siri 的这种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对对对， 是的， 是。 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体现的部分还是比较少的。那一会儿我们会在广告之后啊，跟大家伙儿再去分享一下，由伊娃他们来去拍了一些个小片儿，让我们可以更加好的近距离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我们关爱视障群体看见行动手机无障碍的一个横向评测的相关情况。那不光有 iPhone， 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 手机 为您带来慢慢的评测内容。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的数码单元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哎，那么今天呢要来去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行动手机无障碍的评测了，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几 位 特别来宾啊、我们的嘉宾席这边就坐了有两位我们的盲人朋友，分别是我们的导盲犬微微的使用者，一直致力于信息无障碍推动，同时也是一位科技数码爱好者的李重阳。重阳你好。 Hello， 大家好。 另外重阳身边的这样一位就是我们来自于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的手机培训师按摩师刘才，欢迎刘才。 是的。 大家好。 哎， 欢迎、 欢迎二位。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表演区里边就坐的也是我们的美女主播，来自凤凰科技的主播伊娃，欢迎伊娃。 大家好，我又来了。 是的，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跟伊娃一起来去盘点一下啊，对于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很神奇的使用环境，就是视障人群们他们该怎样使用手机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话题。 对 啊，一会儿呢我们会通过伊娃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之前所拍的一些个纪录片的一些片段跟朋友们分享相关的一些个横向评测的内容，那另外两位嘉宾也会进行这种现场的体验跟一些自己的讲解哈。 是的。 那刚刚我们聊过了像是指这个解锁的情况，一些软件的打开啊，包括图标的这种位移啊什么的，我们很好奇，真的是 是 算是开了眼界了。 对，真是开眼界， 真是让我们开了让明眼人开了眼界啊！要感谢我们的这个视障朋友们。那当然了，下面时间想问问看了，手机这个东西很神奇啊，对于你的生活有了怎样的一种改变？那么没有手机跟有手机，你的生活差别大吗？那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呗。 哦，好啊，没问题。 行，重阳先来。 重阳先来。 哦、OK， 对。 那个，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改变还是挺非常大的。比如说像我平常的出行，如果拿一个陌生的地方来讲的话，我这个导盲犬呢，只是负责我的生命安全，包括这个在行走路上这种躲避障碍什么的，这些情况都是由它负责。 嗯。 那手机的用场呢，就是在用步行导航上。那这步行导航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哎，比如这条路继续往前走，然后在这个快到路口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右转，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通知我的这个导盲犬，我说前面右转，然后它在前面有口的有这个可以转的地方，它就会带你向右转。 嗯， 对，那其实就是通过这种科技，再加上这个和导盲犬的配合， 嗯， 真的其实就是在出行这方面啊。感觉自己自信多了，然后也能觉得方便了不少，这样的话也不用每次出门你还得找人帮忙带着，尤其是陌生的地儿。 嗯， 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导盲犬这个一直是自己的一个生活中的伴侣。 对， 当然我们今天很遗憾啊，没有办法能够把导盲犬带进来。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太热了，我们很担心这个狗狗受不了这个热度、啊、 没事没事，大家可以随便搜索一下微博就能找到它照片。 是是是，导盲犬微微非常可爱啊。 微微是什么品种？ 微微是个大微呢啊、 哦、 是一只金毛啊， 金毛 非常可爱。 好可爱。 对， 嗯， 其实我们在这可以再多说一句，其实社会上对于导盲犬的一种关爱或者说是接受程度可能还不太 够。其实接受程度整体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吧， 还可以， 就是近两些年感觉比之前好多了、但是肯定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像 咱们这个直播间、 对、由于不了解的情况下，比如你坐公交，然后这个可能有一些司乘员他不了解、然后他就会拒绝你上车。 嗯， 但是其实绝大多数来说的话，通过沟通的方式都是可以去解决这些 问题的。 对， 没错，慢慢来，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人们的这个思想也在慢慢的在进化当中。 对、 没错， 我们希望社会越来越好的，越来越早的去接受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个服务的犬，对，服务犬们。 对，好， 那继续来聊我们的话题。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个功能其实看起来实现起来简单啊， 对， 我们通过手上去摸这个位置，通过读屏软件能够完成这一切。那好，打电话不成问题，用 APP 不成问题，那么关于能够用文字转成声音的东西就靠谱了，像是新闻啊什么的。 对， 那视频软件行吗？就是你们能刷电视剧，能刷延禧攻略吗？能刷弹幕吗？能看抖音吗？通过这些手机， 对对对， 他们带给你们那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哦，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 嗯， 是这样，就是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是刷视频。 嗯， 其实大多数的视频软件我们可以刷，但是需要 您一会儿开启这种屏幕朗读的功能，一会儿要关闭它。那原因就是比如说咱们拿最简单的这个体验来说吧， 嗯， 就比如说你现在需要快进， 哦， 那这个时候因为国内像比如说腾讯啊、优酷啊、包括 爱奇 艺 啊 这三个软件，没有一个可以在 voiceover 的环境下进行视频的拖拽。 哎呀， 嗯， 这个很遗憾。 对， 所以你当你需要快进的时候，只能是把 voiceover 关了，然后通过一根手指在屏幕的滑动，就像你们拖拽那个条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进度条。但得要自己先知道这个条在哪儿才行。 这个其实确实，我觉得对于尤其是初学者，就是刚开始接触触屏手机的盲人朋友，他可能对这些 app 的这些设计也不是特别熟悉。 对啊， 他确实是就像小航可能刚才提到的，不知道这个条在哪个位置。 哎，但是现在那个不用直接拖进度条吧，直接在 屏幕上 滑就可以了。 其实滑屏幕就行。 对， 嗯， 对， 对对对。 但是还是有一区域问题啊。 对。 你比如说，你现在在中间靠中间的位置滑就不管用， 嗯， 稍微靠上一点的位置就能滑动。 就是当它是竖板的时候就很困难。 对 对 对, 对，除非横屏的时候还好。 还行。 对， 嗯，所以那比方说电视剧当中我们啊，因为能够听对白嘛，对吧？ 对， 我们可以听这个演员们的对白啊，比较方便一点。那你像一些小视频的话，就纯的是看画面，这个事儿都非常困难了， 嗯， 我们可能就无法去接收这样一些个信息了。 哦，对，像抖音里边那些小视频，尤其是配了音乐的，然后纯做这些动作和这种其他东西的，这个可能确实是不行， 就没办法，读屏软件读不了这东西， 对对对， 根本就是， 嗯， 没错， 嗯，他没法跟你去描述他在这个人在干嘛，是吧？哈， 对对 对， 这个不现实，说实话，嗯， 对，其实刚才聊到这些，因为 APP 的这种使用问题嘛， 嗯， 也是在这儿就想呼吁各位的开发者，来在您设计软件初期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建议你考虑到，这种通用性设计， 嗯， 那其实通用性设计就是适用于所有人的设计，其中也包含说兼容这种 voiceover 的这个情况， 这种情况 状态，对对对， 嗯， 那其实对于开发者来说，这东西还是改动起来非常简单的， 嗯， 像 Google 还有 iOS 的这种开发文档，包括它的这些环境内，都有相关的这种测试工具， 嗯， 来可以直接跑一下你的程序，哎，它会有一个建议说哪些地方你可以进行一个怎么样的优化， 嗯， 其实可能就两行代码的问题，但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哇，我能使你的软件了，好高兴 啊！ 你看，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呼喊， 很开心， 对，很开心。啊，我们听听看，我们伦老师啊，柴老师，这个，您怎么样去认为这种手机给您的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吧？ 嗯，其实从手机走进我们生活以后，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嗯， 是。 嗯，最基本来说呢，我们就拿一个，今天我出门的时候， 对呀， 啊，我出门我用的是网约车。 嗯。 这个过去的时候要想约个车呀，你做不到， 嗯， 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约车，估计 是是是 啊，嗯，然后呢我们若想在路边拦一个出租车， 嗯， 其实挺困难的， 是， 对 啊，因为 危险， 对，一个是危险，还有呢我们也不知道说前面的这个车它有人没人呢， 对呀， 对，就一路着摆着手， 一直的摆着手， 对，一直摆着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一直的也不敢放 下来，一直这样摆着手，对，然后呢或者是车哪怕是有一辆停下了，但是你不知道这车它到底离你多远， 对 对， 哎，过来乘车，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公交方面，就应该叫交通方面， 嗯， 我们还是有很大改变的， 就是个难题，啊， 对，这是个难题被解决了。 嗯， 那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呀，就比如说这个，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做按摩工作的， 嗯， 那么这个工作呢，有的时候吃饭呀，它不及时，我们有时候买饭的时候挺费劲的，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外卖 了，哎，这个事儿改变了， 嗯， 对，我们完全是可以定好时，让他几点送到，这个饭就到了，我下了，我就可以直接吃， 哦， 啊，对对对， 真好，嗯， 再比如说呢，说我们这个。买东西吧， 嗯， 现在买东西，现在像明眼人到一个商场里，可能是自己 去逛啊， 一看一看 去看啊，试啊， 就知道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对，因为很多东西它也不是能摸得见的， 嗯， 啊，嗯，现在有了淘宝， 电商平台， 哎，电商平台， 对 对 对， 有电商平台， 嗯， 哎，有了电商平台以后，我们发现选东西比以前便利了很多， 是 啊，嗯，而且呢，现在就是 那个电商平台上很多图片还支持 OCR 啊，不应该叫我们的这个有些手机还支持 OCR 识别， 嗯， 有些软件它支持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读一下这个图片上基本的内容是什么， 嗯 啊，比如说衣长衣宽啊，衣长啊，袖长啊，或者是肩宽， 嗯 啊，腰围啊，这个是完全可以读到的， 嗯， 这个呢，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对啊。我们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直接性的改变， 嗯，所以你看，整个丰富了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维度啊， 对，是这样的， 对， 嗯， 那在那之前，在这个没有智能手机之前的时候，那相信可能感觉到生活有点单调，有点乏味， 对， 是吧？ 对，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绝大部分盲人是以收音机为伴， 对对对， 哎，对，以收音机为伴，上学那会儿就听收音机， 嗯 啊，到后期知道有了智能手机，才渐渐脱离了收音机的这， 那咱们收听率都少了，啊，真是的， 对，啊， 都转成了线上的收听， 就是，网络听，网络上啊，线上听， 对 对 对， 嗯， 所以说听这个听觉的这个渠道还是少不了的， 哎，听觉是必须要听的， 对 啊，这是尤其是这个我们通过它可以获取一些什么新闻啊， 嗯 啊，像今天咱们这个手机资讯呢，啊， 对， 啊，要不听这节目去哪儿知道去，是不是？ 是是是，啊， 太对了，回头咱们可以把这期节目的这个音频的内容可以转发给咱们的好朋友们， 哎， 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可以更好的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手机的发展过程。 对， 嗯， 那关于这个手机的评测内容，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场面啊场子交给伊娃。那么伊娃今天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这种评测的这种段落。那么刚刚我们看过了像是一些个八款手机这样的一些个操控，包括开关机啊，包括它的这些个基本上的一些个基本的功能。那伊娃能不能给我们来去再介绍一些其他的一些你们测试的一种项目呢？ 嗯 ，OK， 其实，在手机本身来讲，我们来评测的项目跟咱们明眼人是一样的。 嗯， 我们就来模拟一个场景，大家想一下，你拿到手机之后要干什么？首先，我们在网购上或者说在商店里买了一部全新的手机，那拿到之后，第一步咱们是要开机。对吧？ 对， 嗯，那咱们开机的话，然后就开始设置语言、设置网络、设置一些权限等等。 没错。 那然后设置好了之后，我们会看进到它的主界面，然后呢会有一些他们自带的应用，比如说闹铃，然后天气，还有一些自带的 APP 等等。那其实这个只是最基础的，我相信大家不会。没有一个人说我买了这个手机我就用它自带的功能，我也不去下载 APP， 这是不可能的。 对呀， 对，所以 贵的买一个手机是不是，啊， 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就会说，哎，我开始上应用市场，把我这衣食住行打车外卖，然后淘宝都下载下来，然后还有新闻资讯视频吧，我估计每个人手上现在可能有十几到几十款 APP 不等， 对， 对吧，然后再之后咱们都下载完了， OK， 这部手机才算是真正的设置完毕了， 能用 了。那我们回忆一下这整个流程，其实对于视障朋友来说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哪一款手机可以让他们在拿到手机之后，从设置开始，从开机引导开始就能够独立使用。 嗯， 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视障朋友和明眼人一样，都是可以独立的完成手机的任何设置。 嗯， 那这一个前提已经拟定了之后，那接下来就是看哪家手机做得好，哪家手机做得不好。那也给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的评测结果哈，有两个大的 bug， 非常大。第一个是有些手机厂商居然直接阉割掉了 TalkBack， 也就是说这部手机视障朋友买来之后完全不能用。我们都知道像刚才重阳和才哥他们都介绍到了，说无论是安卓手机的 TalkBack 还是 iOS 的这个 VoiceOver 都是有开关你可以打开，我们盲人朋友就可以用了，对不对？ 嗯， 那有些手机厂商就把这个系统自带的功能给拿掉了，也就是他压根儿就完全没有想到过。对，然后后来我们当时体验的那款朋友呢是通过蓝牙，对，还特别搞笑，在他的应用商店里搜不到就完全屏蔽掉了。然后那怎么办，我们这评测也不能把它都拿掉是吧，然后我们当时评测那位盲人朋友通过了蓝牙传输， 哎， 特别麻烦才给他安上。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手机厂商会直接阉割掉 TalkBack， 这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在开机无障碍引导方面，有些手机呢，我们在按完开机之后， 大家都知道，我们想一下，按完开机它是进入到语言的设置，对吧？嗯、网络的连接，然后那些什么你个人的一些爱好的设置，还有账户什么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手机直接就可以快捷进入到读屏状态。 对， 我一开机，我就通过一个手势，我通过一些按键，直接可以进入。那盲人朋友就可以自己选择语言、选择时间、选择那个叫全面屏的交互手势，或者选择它的壁纸等等。那有一些呢，就完全是不能够快捷的。有一部手机特别搞笑，它需要先开机设置完之后，才能在里边的设置软件里面找到那个 TalkBack 打开。那我就想请问一下、哎、那如果是这个盲人朋友拿到这款手机，他在一开始他没有办法设置的话，他就根本进不到桌面， 对， 进不到主界面，那他怎么用呢？对，其实在我们评测过程中会发现，问题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真的是。 那再往后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盲人朋友好不容易我终于进到主界面了，接下来我得吃喝呀，我得出行啊、嗯、我开始下载软件了，哎，这时候又出现了新问题。在有一些手机的这个叫做应用市场，对吧？咱们经常用应用市场下各种 app、嗯、它那个搜索框是不读屏的，就是我在摸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个是搜索框，那我怎么去选我 往哪输入啊？真是的， 就是有一些 bug 在我们测完之后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嗯、但后来我们转念一想，其实一点不意外。为什么？我们来想，开发这些软件的、开发这些系统的是不是明眼人？那出厂检测的这些系统的，出厂作为测试小组的也是明眼人。那所以如果说整个系统全部是明眼人来操作，他就压根儿考虑不到视障人群的这个需求， 没错， 对吧？ 对， 所以我们其实很呼吁一点啊，一会儿重阳可能也会介绍，就是如果说现在很多手机厂商其实可以聘用视障的朋友来作为他们的检测小组，就是你这个产品出厂之前、 嗯、 你让视障朋友来用一用到底好不好用，对吧？好歹给你一个反馈。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利好的消息，所有的企业在聘用视障朋友的时候是可以得到税的减免的。 嗯， 就是你以为好像我，哎呀，我聘用视障朋友好像很麻烦啊，好像要给他们额外的关注，其实不是的，他们的工作能力跟我们一样。我们在这次的采访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盲人的评测师、软件体验师，还有开发者。 嗯， 所以他们完全是可以跟我们做一样的工作。 还有开发者， 对，还有开发者，因为是这样，我就是特别这期节目，我只想表达一个我特别想要推广的一个观点，就是你。不是盲人朋友或者视障朋友不会用手机，不会用电脑，是你不知道。其实他们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 。 对，不要戴有色眼镜看他们。你会用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讲，你一个就是正常明眼人会用什么，他们都会用，甚至比你用的还能更好。 是 对， 你们有机会去重阳家里看看那一堆的数码产品，我的天哪，我都自愧不如。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的观念首先要转变一下。 嗯，非常感谢伊娃这样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一段这个一个算是一段告白哈。 是， 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还是应该把画面呢转到这样的一个评测的环节当中去，看一看我们下一轮的评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第四，开启无障碍功能之后，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日常通信？通信作为手机产品最主要的功能，是否能正常接打电话、收发短信非常重要。在我们体验的手机中，拨打电话和收发短信时基本差别不大，都能很好的读屏。但在接听电话时，触屏手机就遇到一个问题，在锁屏状态下，华为手机拖动滑动条无法接听 ，vivo 上下滑动接听的模式，视障朋友通过触摸很难接听到，来了电话只能干着急。为了解决此问题，小米手机设置双击屏幕就可以锁定接听区域进行接听，锤子下滑也能快捷接听，苹果可以快速锁定接听按钮或者双击接听，三星则更贴心，将实体音量上键作为接听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改变可以解决视障朋友日常使用的大问题。在体验中也发现了一处细节，苹果手机在无障碍模式下接听手机时，可以快速切换听筒和扬声器，靠近耳边的时候会默认为听筒，而离开耳边就会变成扬声器。 喂，你在哪里？ 苹果、三星、小米通信体验较好，得到20分，锤子接听电话只能下滑，没有更方便的方式，得到18分，华为和 OPPO 接听方式困难，得到15分，而 vivo 即便在安装了 TalkBack 之后，发生拨号键盘不读无法拨号的问题，通信功能体验很差，只得到10分。第五，自带 APP 能否正常使用？手机闹铃、日历浏览器等手机自带的应用基本都可以正常使用的手机可以得到15分，华为浏览器底部导航栏未加标签，搜索光不读屏，体验减去5分。而 vivo 的闹钟、计时器设定时间不读屏、浏览器底部未加标签等减去10分，整体评分情况如图所示。第六，应用市场。 在应用市场里出现了一些问题，三星的搜索框不读屏，华为和小米搜索框只读轮播的内容，因此视障朋友很难找到搜索框，无法进行第三方 APP 的快捷搜索。苹果、OPPO、锤子的搜索框均可读。其中 OPPO 在无障碍模式下无法安装应用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应用，读屏的时候会直接跳过安装按钮，因此无法选择安装。苹果、锤子、OPPO 应用市场体验都较好，但 OPPO 因安装软件的小问题扣了分，得到8分，剩余手机搜索框均不读或者错读，得到6分。第七，拍照。视障朋友也有拍照的需求，如果能有人脸提示、前后置提示，会很好的帮助他们使用。华为、OPPO、VIVO、锤子并没有详细提醒，因此只能凭感觉盲拍了。苹果会提示前后置和人脸在屏幕中的位置，三星和小米则会提示检测到一张人脸，对焦已完成，因此视障朋友可以了解到拍摄的情况。 对焦完成，检测到一张人脸。 具有对焦和人脸检测的苹果、三星、小米得到10分，只能盲拍的华为、OPPO、锤子得到5分。 VIVO 的相机应用除了拍照按钮，剩下全部都是未加标签，得到2分。综合以上测试内容的打分，我们来计算了一个总分，如下。从可用性和易用性角度来说，手机排名为苹果 iPhone XS、 小米8、三星 Galaxy Note 9、锤子坚果 Pro 24、华为 Mate 20 Pro、 OPPO R17、 VIVO X23。 测试发现，无论是 iOS 还是安卓系统，都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视障者的使用场景，并且在系统层面就做了一定优化。其中 iOS 系统的 iPhone XS 表现较好，让一众安卓手机汗颜。 好了，刚刚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视频内容，就是来自于Eva 他们来去整合小组拍摄的这样一段评测的观念啊，这样的从安卓的也好，从苹果的也好，应用市场还有自带的应用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 是 啊，不用再多去形容了。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看下面一段的这个评测内容吧，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来去赶紧看，然后呢一会儿我们再做更多的评价，好吗？ 2016年，中国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视障者有1300多万，基本上我们身边每130个人中就有一位视障朋友。也许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到这些人，但他们无疑是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根据 IDC 2018年第三季度出货量数据统计， VIVO 与 OPPO 在国内手机销量分别占据亚军和季军的位置，两者市场份额合计超过 42%， 可以说代表着智能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但在我们这次的无障碍综合评测中， OV 手机的表现却排名垫底， OPPO 表现尚可，但缺乏开机无障碍引导， VIVO 甚至直接阉割掉了 TalkBack 功能，令人匪夷所思。在商业世界，手机厂商们追求利益，把重点放在工业设计或者性能提升，但真正的科技产品创新应该让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当然也要包括那些残障朋友。如果一家手机厂商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并没有将所有人包括残障用户的需求考虑在内，那么这家公司在产品态度甚至企业文化上也是有所缺失的。在和几位视障朋友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手机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我们之前的认知。 手机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你说现在也非常方便，对吧？他可以用它打车呀，什么订餐呀，反正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几乎无所不能。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锦上添花。因为你没这个事儿，你也能打车；没这个手机，你也能打车，你也能订餐，你也能买东西，你也能交友，对吧？但是对于视障人来说，我觉得真是叫雪中送炭。如果没有这个手机，即使一个视障者他打车，他站在路边，出租车停在我面前，我都不一定能知道他在哪儿呢。比如说如果我找一个地方，我还得靠不断的问，但如果周围要没人呢，就没辙。那现在呢，可以靠导航，那最起码到周围，这个导航现在还没有那么准，说能给你门对门的导到，但是到那个周围你再问，你可能就好得多呀。所以他就在很多很多细节上提升了视障人的生活质量，而且让我们做到了很多过去可能做不到。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时段的相关的视频内容了。稍后我们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见行动手机无障碍横向评测，我们一会儿见。

是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实际上我们也是可以做的。那么这订餐呢，其实包括导航啊，包括这个朋友圈啊、微博呀、我们都是可以一样用的。 嗯， 那么这个稍后让重阳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订餐的这个哈，我呢让给大家来现场发一个朋友圈。 好， 哎，看着朋友圈，哎，对。 这两个各有分工哈， 对对对， 好的好的。 不，那你可就别，你是要真订餐吗？是吧？还是 我可以选一下，大家看一眼，就是 不付钱就好了。 现在问题的 app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哎，对对对， 好， 我们先让才哥来去发个朋友圈吧， 发朋友圈吧。 好，那个镜头可以切一下。 嗯 嗯，那么看看这个刘才老师到底该怎么能够用自己的手机发朋友圈哈？ 来，好，可以开始了。 来，我们。打开微信， 打开微信哈， 哎，然后呢，选择发现， 发现， 真快， 然后选择朋友圈， 扫一扫，扫一扫，朋友圈未读， 啊，朋 友圈，对， 嗯， 然后呢，在朋友圈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嗯， 你比如说我们 小紫薇想展示才艺，小紫薇 可以摸到某一个这个这个联系人的发的这个朋友圈，然后找到朋友圈以后呢，我们可以完全。 评论， 它这里面可以完全可以做评论， 还能点赞， 哎，还能点赞。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我先给他点一个赞， 嗯，好，点完赞。 小紫薇想展示， 你看， 小紫链接评论，赞了这条状态的有云海晴天间隔号刘才。 啊，你看这已经提示了，对，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给他做一些评论， 评论， 咱们写一个 取消，评论，评论，取消，评论，文本栏正在编辑 ，F F 就开始编辑了， 对 ，I H。6HHK6 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打完字以后呢，我们直接按 头像按钮，拍小紫薇 这个这儿 非常好，删除发送 这儿下面右下角有个发送，一点 发送变按 这个评论就已经、 哦、 可以报名， 已经上来了啊，已经分评论完了，对。然后呢，我们自己发朋友圈也是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们 头像 找到这个 拍照按钮， 拍照这儿，然后呢我们点双击长按，因为是这样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要发一个文本需要长按， 是， 嗯， 对，它不能直接点击，因为直接点击就拍照了， 对 对, 对， 我们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是我们需要用双击长按或者用 3D touch 来直接激活它 拍照，电池电量就拍照按钮，拍摄照片或视频从手机相册选择， 你看这个记住了是照片这个选择框了， 嗯， 但是呢我们在这儿 头像云海头小子链接视障热线2019年新出拍照按钮 双击长按，哎，这个朋友圈这儿这个编辑框就已经出来了， 嗯， 出来了，那这个我们就来写一个啊， 可用锁在文本栏， 咱们栏这儿点击一下输入 B6HJJ 全角分号 QQ 全角分号 QN N M C H G G E， 我觉得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比我们强， 背景 就全靠听就行了。 北京青年广播，南北， 哎，我们输一个北京青年广播，对，输个北京青年广播，输完了以后呢， 惊呆了， 对，然后 我觉得比我们打字还快。 其实速度， 两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其实都是不太了解的歌啊， 对，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选一个所在位置，这都是可以操作的， 哇， 啊，对， 搜索附近， 还有那个可以设置不可见的人， 对对对， 什么都可以， 也可以是吗？ 都是可以的， 嗯， 显示位置， 对。都是可以做的。 住宅，北京英国大使馆，一健身，永安里店。 哦，还有位置 啊，这个位置，我们选一个位置。 永安里店。 选个位置以后呢？ 不显示位置，搜索附。 然后我们选完了以后，把它呢，这个包括提醒谁看啊，同步了 QQ 空间啊， 所在位置 啊，包括这个 发表按钮， 最后这个发表。都是可以选择的，也可以加一些表情什么的。 嗯， 那我们就直接就可以点击这个 发表发表文字 发表按钮这个 发表 右上角的这个发表按钮，一双击一下， 这个朋友圈 发出去了， 就已经发出去了。 嗯、 对、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朋友圈实际上已经发上来了。 啊，好，看到了 啊，已经可以了。对，包括删除就可以了。 那所以就是表情的话，它也可以就是读出声音的吗。 对，也可以读出声音。 微笑啊，是的。 对，那您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 广播电台微信支付， 我们随便找一个。 临床实战三，经常分享运动系统，牛羊，霍凌波， 来吧，各种各样 就这个吧，来吧，就找一个这个。 牛羊 说， 我们表情， 你看这表情这儿，包括 微笑， 微笑， 按钮，最近使用 啊。 微笑， 微笑， 握手， 握手， 大哭， 大哭， 咖啡， 咖啡， 抱拳， 啊，抱拳，这个是啊，对，这个都是系统自带表情，包括我们这个苹果自带的这个一些个特定的表情，也是完全可以朗读的，没有问题。 哇， 对，嗯。 这太方便了，所以说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说朋友圈是一个问题，它根本不是问题， 真的不是问题， 对 啊，对。 那么吃饭这个事儿是问题吗？ 对， 吃饭 交给 重阳 了， 我们试一下最新版，我也是为了公平起见 啊， 而且这个手机里本来也没有装，然后重新下了一个。 你刚刚去 刚刚下的是吗？ 去 App Store 线下的是吗？ 啊，对，所以我说让他先发朋友圈吧。 哦， 太热了吗？ 嗯嗯。 真是厉害，就是线下都来得及啊。 然后看现在是，我现在是稍微再慢一点吧。70/500分号，70/500分号。然后，比如说，你可以选 美食， 美食， 美食。 然后就可以摸中这个中间的列表项目。 各种的馆子的名字来了。 2.37公里垂直线，37分钟。 哦，告诉你 这些时间、 时间、距离啊 都 有。 对。 第二页，月售5000元。遇见剑阁号韩式火锅面，大成国际店。 比如说打开这个。 遇见剑阁号韩式火锅面，温馨提醒。 啊，然后吃个火锅面， 其实没有登录的，所以就先取消了它吧。 嗯。 70/500号。 然后去选一个 菜。 选一个菜摸一下。 好嘞。 这个。 肥牛部队辛拉面。 然后你如果去再滑动的话， 肥牛。 好评率90/200号。21.9元，43.8元。 这是优惠的，一看 优惠的， 优惠的， 前面那是优惠后的价格。 添加商品，那实际上来说，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一个加号， 对， 或者一个图标的形式表示， 对。 那其实说咱们聊到开发嘛，关于说这个开发的话，会给 VoiceOver 一个这种 label 信息的标记， 嗯， 那这个标记信息就是来告诉使用这个。App 的视障人群， 嗯， 这个按钮是可以做什么？ 啊， 所以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就行。你比如说，你也可以用，哪怕也可以用添加，对吧？这都可以。然后，其实是在我们平常使用这个 App 里边，比如说我现在要加这个，也就商机的话，就可以加。然后我们看一下购物车，再去下边。 而且提示，购物车有商品一件，共23.9元，45.8元，原送费4元，角斜线可自取按钮。 对，它这都可能读出来，包括你点开， 真的方便， 很方便。 结算什么都是 OK 的， 包括添加地址什么都完全没问题啊， 对对对， 都是完全可以实现。 你知道刚才我看那个刘才自己默默的在那里回复朋友圈，在点说，哎，谁给我点赞，谁给我评论 了？是的 啊， 是 非常可爱啊。 对， 那其实我刚刚又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你看。其实因为我们在用手机之后它的屏幕都会亮起来， 对， 那其实亮不亮屏幕这事儿对于你们来讲无所谓，对吧？ 嗯， 那还能够增强续航时间呢。 是， 对 呀， 对， 屏幕咱调最暗，正常使。 对对对对对， 正常用啊， 确实是这样， 特别靠谱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对你们来讲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利之处啊。 是是， 对，那么好， 可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OLED 屏幕可能还更省点电 啊。对，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对这个的理解是，它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做这个功能，还是更多的是为了用户隐私的考虑。 对， 那比如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个特别快的输入密码，你像特别快的话，就是意味着说在那个屏幕朗读软件不出声的情况下，你是能直接去点那个密码然后直接输，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安全系数就会提升一些。 对， 那对于新用户，他得一个一个摸，然后慢慢的输，你说在旁边有好奇的盯着你，哇，那没有隐私可言了。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 对， 面部识别， 很棒， 让屏幕变黑了。 哎，对，完全隐私保护更强了啊。 是， 对。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呢继续来看一个评测的小段落，这也是来自于一把我们皇家评测这边，他们带给我们这个一段评测内容，来看一下。 第四类 出行类的 APP 该怎么看？ 地图、百度地图、滴滴出行、铁路12306以及北京的一通行。 这几个软件基本可用，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未加标签以及无法读取信息的问题。 一通行的 APP 它没有命名的焦点特别的多，不像之前说的那些软件，它可能就一个界面上就几个或者一个两个，那你可能还能连蒙带猜能够操作完，但是一通行不行。还有就是当选择地铁导航线路图的时候，如果你在不开启读屏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点击某一站点然后看到它的站点的信息，包括首班车末班车的，但是开启读屏的时候，它可能是将整个图定位了整个一个大的焦点，所以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图上来选择这个站点来查看相关信息。 在出行类软件中，一通行存在的问题最多，希望能早一点得到优化。第五项，新闻资讯类，包括腾讯新闻、新浪新闻、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和凤凰新闻。这些 APP 也属于基本可用的状态，浏览新闻标题、浏览正文都可读，但管理新闻分类的界面交互并不友好，并且在评论、分享等一些按钮上很多未加标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图片带来的问题。 现在新闻都讲究有图有真相嘛，但这些图就很有意思了，它给辅助软件的一些参数不是图片，它是一些乱码，包括像图片的原始的名字，或者就是可能是图片的原始的 ID， 或者就是网页元素的一些 ID， 这都是一些英文和数字乱码。 原标视频墨西哥原标题 F3D9377-15D7B60N533D6877-68-68-38D6073-85D6071-1D。 其实在朗读起来，对于辅助软件朗读起来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就只有一个软件，腾讯新闻，它做了标记，它会标记说图片一、图片二、图片三。遇到这些图片的话，大家通过朗读就能知道这是一张图片，而不会像其他 APP 一样的，就是一些英文和数字的乱码。还有一点就是在新闻里面，现在好多都是会穿插一些视频，在视频播放的这个地方就会存在一些小的问题，比如使用无障碍软件，你是没办法去进行进度的调整，前进后退或者暂停，这些操作是不太方便的。 在这几款 APP 中，腾讯新闻表现相对较好，其他几款新闻客户端都需要继续优化。单讲购物软件，包括手机淘宝、天猫、京东、唯品会、拼多多，他们有一些共有的问题，比如未加标签，如果不加标签无法读屏，视障朋友不知道这项按钮代表什么内容。另外在编辑框和支付页面、退货页面等，很多需要双击长按的复杂操作，影响操作效率。 因为我们双击长按，我们需要长按一定的时间，那么长按几秒，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把握住它的规律，我有时候可能就成功激活了，有时候没有，那么就再来一次啊，它影响到用手机的这种效率。双击长按它还容易按错，因为在开启读屏的情况下，你可能在长按的同时稍微移动一下手指，那么焦点就变了，所以有可能会误触。 购物软件存在大量读屏功能，淘宝自己做了优化，可以非常好的支持 OCR 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那些详情图里面有一些文字的话，淘宝会自动给我们识别出来，然后读出来。例如说，这个商品的尺码，它 M 码，那么它衣长是多少，袖长、肩宽、胸围等等等等。其他的这几款购物软件，它是一概没有 OCR 识别功能。手机天猫它是这几款软件里面使用体验最差的一款，因为它的主页首先翻译的很混乱，它有很多的未加标签提示，然后有很多冗长的图片提示，比如说它有一张图片，它就会前面有一堆复杂的这个类似于代码这样的东西，然后最后你会知道这是一张图片。它在滑动浏览的时候经常会卡顿，也就是说如果我开启了 TalkBack， 我左右滑然后一条一条的听，它滑着滑着呢它就卡住了，然后就没有办法顺畅浏览，这是他们的问题。 这几款软件综合来看，手机淘宝体验最好，而手机天猫体验最差。 好，那么我们看过了这样一条评测视频之后，会发现其实啊，出行啊、购物啊，这都是有各有好的地方哈。那么在新闻方面的话呢，可以说 大多数的这个应用还都是表现比较好的、啊、 没错。 那么好，我们来继续看看我们两位嘉宾他们的一些个体验跟他们的一些个想法哈。 是、 嗯、那想问问看二位对于手机厂商的一些个期盼吧，因为有这么多的体验，这么多的软件咱都是已经使过了哈，包括这个操作的系统啊 OS 各种哈，以及呢这种行业的标准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未来的一种可能的统一？ 嗯， 那你们来怎么看呢？来，谁先来？ 统一的话，其实我现在好像倒是也听说，就是咱们国家这边也在制定这种国标的标准。 嗯， 其实不管是国标出没出，有什么时候推出，那其实大家在设计产品啊，包括做这些优化的时候，都可以去，比如说参考这些 W3C 啊，或者一些相关的这种已经健全的这些无障碍的标准， 嗯， 对，他们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依照着这些东西来去做就可以。 所以现在厂商的不足你认为在哪里呢？可能更加核心体系 找不足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可能不了解吧。 嗯， 对， 他们还是不够去了解，不够用心去发现市场人群他们的一种使用环境。 对， 对，还有就是其实也特别鼓励就是这些用户，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类的用户，比如说你是听力啊，还是视力啊，还是哪怕比如说是不方便点击啊什么的这些用户、嗯、你真正在用各种产品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和你想让他们做哪些更进一步的改进优化的时候，这个不妨尝试一下去跟他们的这些厂商去沟通一下。 嗯， 那不管通过微博也好，还是各种反馈渠道也好，那只要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让这些厂商更了解我们， 嗯， 他们才知道， 是是、嗯、 哦，原来是持有用户，而不是只是那么几个用户， 嗯， 对。 所以未来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媒体来讲，尤其是作为这个广电媒体来讲，是有这样的责任哈， 是 帮助我们的各位各种各样的用户们去进行一种上传下达，这样进行一种消息的反馈的工作的、 嗯。 我们期待可以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渠道，帮助我们的各位可爱的用户们获得一种更加良好的使用习惯和使用体验，让厂商们也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信息的反馈，能够更加 care 我们的用户啊。 没错。 那么刘才，那、您看看您这边对于厂商的一些个期待都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最大期待就是说，我们厂商在做某些功能的时候，其实一定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嗯， 为什么呀？因为现在很多人由于不了解真正的盲人的需求而做出的东西，他其实他做了事情了，他做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并不能让大伙儿买账。他原因就是什么呀？就是做的东西有点不太客观。 嗯 啊，就是换句话说，有的地方做的有点画蛇添足。 嗯， 我建议啊，就是我们厂商说有机会可以真的可以聘请一些盲人的一些测试员来帮忙来做、 嗯、 应该叫聘请盲人这个测试员来完成这些工作。因为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只有同类人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对， 对，因为其他时候其他人未必能完全了解得到。 没错。 对， 那为什么厂商总会了解说，哎，女生爱美妆啊，都会想要自己那个化妆品啊，美颜的功能啊， 嗯、对， 美体啊、 嗯、 什么的哈、 啊 嗯。那这是研究透了。 对 对。 所以就是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对， 就是这个道理啊。嗯，如果说这个现在，我一直觉得做这个信息无障碍啊， 嗯， 实际上是完善了自己商产品的这样一个时间， 嗯 啊、或者一件事情， 嗯， 这个缺少信息无障碍，其实它就是一种功能的不完善，一个设备的不完善， 嗯 啊，帮无这个做无障碍，其实也是帮自己做。 太对了、 嗯、 对，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来说， 嗯， 我们千万在厂商宣传的时候，你不要说你的设备是为所有人而设计的， 对对对、 嗯、 对， 你一定要为这句话负责呀。 对，所以就是说满足一个设备不是满足于更多用户，而是满足于所有用户、 嗯、 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设备。 嗯，负责任的设备。 聊到了说参与的问题的话，就像据小道消息了解，好像说听说是苹果这边他们就是有这个专门盲人的测试员来去做这个 voiceover 的方面的开发和测试、 嗯 哦 嗯、 包括设计开发都有参与。那其实你说从最开始做，那肯定这个更 那个懂得我们这个想实现的方式，也更懂哪种交互啊，哪种提示方式，可能让我们理解会更。 那是肯定的，对，所以这是对于厂商们的一些个期待和要求， 对和 建 议， 对。那么对于运营商方面的话呢，刚刚我们好像提到了一点哈，关于套餐这个事儿。 哦，运营商 可以展开来说说看， 对对对 啊。运营商 的话，具体的我有点忘了，因为好像是在好几个月之前，我听在狮子残联，也是信息无障碍这个服务中心的一个同那个朋友说的，好像也是在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两家运营商对于这个持有残疾证的用户，在办理套餐上会有一些这个价钱上的减免， 就是资费方面会有一些政策啊。 对， 那在这个包括像是营业厅也好，包括像是这个他们自带的软件方面哈，这种营业手机营业厅的软件也好， 哦，手机营业厅啊， 对， 貌似好像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什么特别好用的， 是吧？ 尤其是移动的那个更。 糟糕， 对，其实我更关注的就是我们手机营业厅的 APP， 就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我根据我的使用习惯来说，很多时候呀是想办理一个功能，用他们的本身的 APP 是没办法独立完成的， 对 啊，比如说 有太多的这个业务，我们一定要去柜台办， 对对对，一定要到柜台去办，所以真。非常期待运营商可以把相关的 APP 能做一个这个优化，让这个这样其实做好了优化，那个上营业厅的几率小了，其实变相的也是给他们减少了工作。 对的，是这么个意思。我觉得就是 对，互利共赢， 没错，没错， 对对对。 你看他们这个很多的业务，就我之前打个比方，我就是为了要去清查一个手机号所对应的一个账户信息，当然是一个去结清费用这么一个事儿，一定要我去跑营业厅，而且跑了两站，先要去话费管理中心，在北京西站那边，然后再要再选择你就近的一家营业厅，再去办理这个业务，非常的麻烦。我那个事情干了一整个下午，什么事儿都没干。 有类似这样的经历，真的是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是的，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运营商们他们也应该更加好的以人为本嘛。 没错， 对，能够或者说您实在跑营业厅，能不能一站式办齐了？ 对， 也行， 也行， 对吧？ 对对对 对。就咱们这个视障群体的话，咱们出趟门本来就不太方便， 是， 所以让他们能够少跑一趟试一趟，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比较直接的一种这种关爱， 这种帮助， 是吧？ 对， 哎，对， 对， 来，那我们下面时间来继续看来自于伊娃和他们的团队的皇家评测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视频的评测小片，看看手机厂商们怎么回复的。 从大家的反馈来看，无论是手机产品本身还是第三方的 APP， 都在无障碍设计方面对盲人朋友很不友好。那么我有一个疑问，是否因为优化 TalkBack 存在很多的技术难点，或者是需要大量的成本让企业无法担负，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情况呢？ 从技术来讲不是特别的难，它可能就是几行代码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对，成本倒也不是很大，但它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沟通上，因为我们手机厂商比如说小米手机，它自带的会有50多个应用，那么就需要去和各个业务组去进行沟通，进而去提升各个应用的无障碍优化。 除了内部沟通，开发者们还需要与视障群体进行沟通，只有与真正的使用者沟通才能找准他们的产品需求。目前厂商会采取两种方式进行沟通，直接联系视障群体或者和第三方组织合作。 小米是自己建了一个用户反馈群，里面有大概45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不同视力障碍的用户，但大部分都是低视力和全盲的用户。比如说从米外9到米外10这个更新迭代时，包括电话、短信、联系人应用，然后我们会在米外10升级开发时，我们就介入这个功能开发中来，然后把这些功能进行我们的提前测试。 我们是与第三方合作的，我们是与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进行合作。其实科学的工作方法是在产品研发初期的方案设计阶段就把无障碍的技术要求考虑进去，等产品出来之后再进行相关的优化，那本质上就是在已经成型的产品上进行修改，这个难度会更大。 手机厂商优化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因为他们无法直接影响到第三方 APP， 第三方 APP 开发者们则直接决定了该 APP 能不能为视障群体服务。 蜻蜓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引入这个无障碍的开发，首先蜻蜓的界面上现在部分支持了 VoiceOver， 可以实现界面的浏览、跳转、暂停播放， 那后期我们会争取所有的界面都能够支持 Voice Over。 还有一点就是语音的交互，那我们可能解决掉语音冲突这些个打架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语音交互引入整个 APP， 那可以做到语音搜索，通过语音来控制 APP 的跳转之类这些内容。后期可能还有就是说真正的做到整个 APP 都能够通过语音来控制。 看到了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些个评测的短片，我会发现其实啊，这样的一个无障碍化的手机使用环境还有的很长的路可以要走啊。 是的，嗯， 再次感谢我们两位特别来宾重阳跟刘才。 对，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要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位评测的这个发起人，我们的皇家评测的当家花旦伊娃同学，来给我们来做一下你的总结好吗？嗯 ，OK。那其实通过无论是现场的小片，还是我们两位嘉宾朋友的现场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其实目前的手机产品也好，或者在以其他类的数码产品也好，对他们还是有不友好的内容存在。那造成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手机厂商不够重视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包括我们为了怕冤枉他们，还去采访了厂商的人。那其实他们反馈给我们来说，做无障碍优化并不难，成本也不高，那只是可能会占用一点点时间，可能会需要一点点沟通。那所以我们也呼吁说，所有的手机厂商都能够尽快的去做好优化。 非常感谢我们的伊娃李燕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看见行动手机无障碍评测今天到这里要圆满的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热情收看，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如果时间倒流，你愿意回到地球的哪个时代？绚丽的恐龙时代，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历史，余叔带你跨越时间回到现场。我是郭鹏，余叔讲义理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谈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点半，尚远和他的朋友们京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听见戏曲，听见经典。